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DJ. Bad dream come true, the karma is betting. Whole lot of people say bad dreams come true, the karma is betting. Whole lot of people say you want money and the fight of the dream. You want the city to back. 每天幻想自己赚够了 cash, to travel, kiss, bye bye. So coming, mama coming, grandma so coming. Dying hungry, who can get the plan? You your money, whole lot of money. 一年来回几次家里建设南中路，不说话的爹，妈妈叫他学走路。Homie有的远洋，有的回来老的户。活在金字塔的底层，就像盘长木。 到累，该 working day by day。喝的醉，怕抱怨这个 SOS 才把流出泪水开始 play. So what can I say, honey J?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Bad dream come true, the come.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It's a betting on lot of people say. Kiss, bye bye. 哎，这首歌曲来自朱恩池还有朴树两个人在今年的音乐综艺《我的音乐你听吗》总决赛当中共同完成的《穷小子》啊。 对，就是乍听乍眼都一听， 你乍够了没有啊？ 怎么 别炸毛了就行了 啊？ 就发现听不出来这是朴树啊？ 对啊，就是说明人家可能费用给的够啊，开个玩笑。 可能他也想尝试一个不同的风格， 没错没错， 要把自己的节奏提起来， 对 自己长什么样子，这个声音的呈现方式也不太一样。 对啊，因为朱恩池作为今年的这个综艺当中的一位新人嘛，他本身也是一个 rapper，然后还是一位教授 rapper 的老师。 哎呦， 啊，就让我想起来今年的这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有一期这个女友来了，就是怎么样教你的哥们儿学会说唱，有几个手势很重要，你要学会倒车，学会切菜，学会打方向盘，然后结合起来之后再把话说的押韵一点就可以了。 比如说呢， 哟哟，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的 Z 时代啊，切菜是吧？哎，问你是不是很乖啊？没听的赶紧来，哟哟。 还可以还可以， 哎， 就是一种史莱宝的那味儿。 哎， 对了对了， 真够了啊。 欢迎您光临此刻为你带来的娱乐王牌，今天为你带来直播的就是这两个疯癫二人组， 没错， 一个是思萌，一个是艾科。 哎，对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依旧会有很多精彩的环节，包括啊，这艾科在这儿，反正吉他也是这个准时到达的啊， 是，哎，是 他不到达也不行了，就是 怎么着了？ 我们周五的那天，我在节目当中还说说，哎呀，栗子那些 flag 呀都没有实现，比如说短期的计划吧也没有实现。上一周说这周好好练琴，这周依然没有练琴。 啊、 哦，然后上节目之前半个小时开始叭叭叭叭叭。 哎，是是啊，反正一到这个四点多钟，在我们20楼办公室，基本上大家都开始默默的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啊。哎，反正就是尽量那个增加隔音效果啊，避开我们了。 你这几天没有见的时间，你怎么口音都出来了呢？ 这不是回了趟老家吗？别挑我毛病了，哎，来关注一下吧。我们最近的这个北京呢，刚说到就是有点晴空万里的状态， 嗯， 但是从下周开始，其实温度还是有所下降的啊。 对，今天夜间呢会有一股四级左右的偏北风影响了我们的北京，受冷空气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然后北京风力是较大的，风寒显著。然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嗯， 当然我们不提那些不开心的，我们今天来一个今天不准不开心， 嗯， 这么一个打卡计划。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树洞，欢迎大家来吐吐槽。 过去一年，体重都没有改变，黄斑榴莲，每一个珍珠奶茶店，收藏人之间沉淀，遏制内心的血。 为什么听这歌，特别是听他这个弹奏，有一种那个三弦的感觉啊？ 三弦， 对，突然想到了张嘎松，女版张嘎松。啊， 这首歌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歌词当中介绍了说，这一年你可能立的一些 flag 都没有完成 呀， 包括想减的肥也没有减。 这不就是你的写照吗？ 是，就我们很多人的写照都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换一个心态去思考，说去年的反正也没完成。 对呀，反正明年也不知道立什么，把今年的延续过去。 对对对对，反正人生路路，人生路漫漫长，然后我们定一个小小的目标，哪怕它不能实现，哪怕它实现的晚一点， 对、啊、 对吧？ 至少可以发个朋友圈嘛。 对，发个朋友圈有一个文案是吧？ 对呀、啊，哎，今天我们就是希望在周日的傍晚啊，跟各位开启一个这个今天不准不开心计划。 是的，嗯，我们来说一下，因为最近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去年底了，嗯，然后想要做一下身体的检查，哎，然后一检查就发现，然后医生又劝告你说一定要少生气，少生气，少生气，嗯，因为你身体出现了结节。 哦。 你知道一个少生气出现一个结节就代表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结节， 嗯， 对不对？然后就是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闺蜜，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手术， 嗯， 然后也是关于妇科方面的， 嗯， 她说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 是的，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启一个不准不开心的计划，来说一说你们生活当中让你一些糟心的事儿，我们作为一个倾听者，然后说出来之后可能是作为你的一个宣泄通道， 没错啊， 你就开心了。 也欢迎大家这个匿名的形式跟我们分享啊，如果说不希望透露姓名的话，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通过悄悄话的形式，或者呢在974最王牌给我们发过来之后跟我说一声啊，匿名匿名，我们就不念你的 ID 了啊。 好好好， 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像体检报告这种，一定是每年对自己这个健康状况最为关心的一个证明嘛。 对， 而且你能更能了解到这一年当中你的忙碌，你的熬夜，其实在身体方面是有所回馈的。 是的，就是这一年的工作体验让我感觉到，哎，我的颈椎好像变得不是很好了，我的视力好像又下降了那么一点点， 嗯， 散光又更加的严重了、啊、身体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结节，这可怎么办呢？那就把你的彩超做成屏保，下一次生气的时候告诉自己不值得不值得，没必要没必要， 嘿啊， 大可不必， 这个体检报告直接设成屏保，手机屏保，电脑屏保，好不好啊？ 好， 每次见到之后呢就能够消消气啊、嗯、来听听最近这首新歌 Elton John 以及Ed Sheeran 共同带来的一首 Merry Christmas。 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啊，我是没想到啊，这个版本刚出来大概两天的时间，就有这个 featuring 艾科的一个版本啊，还有你的一声耶！ 我刚刚特别想感慨一下，因为就是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歌曲它自带氛围， 对对对啊， 就是尤其是在岁末年尾的时候，你听到自带氛围的一些歌曲，总觉得哎呀，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是的， 马上就该迎来休假了吧？ 哎嘿啊，想多了啊，就是但是 Elton John 包括这个 Ed Sheeran 其实代表的是两代这个英国歌手的这种技艺嘛， 对的， 所以他们俩就是老爷子跟年轻人坐在一块去唱这歌，特别的欢。欢乐，两个男生像小男孩一样的感觉就非常非常好啊。 是的，反正听到这首歌我是嘴角上扬的一个状态，不知道此刻收听节目的你是如何的呢？ 哎，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不准不开心，就是我首先来吐槽一下这两天非常困扰我生活的一个事儿。 快快快来说一说，让我们开心一下啊。 我先揭晓一个小小的谜底吧。 啊， 内容我就不说了，就是 那你揭晓什么， 就是我就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内核我就不说了。 好的， 总之我们要在岁末的时候争取啊，紧锣密鼓的制作一批这个周边， 我们节目的一个周边的礼物， 要和大家来放送一下。 对对对啊， 然后我就说在这个和设计师的沟通，包括设计师设计完稿子初稿 图纸啊之类的， 对，我要发给这个生产厂家去沟通，生产贴纸啊卡纸啊它的尺寸啊它的大小啊和 PVC 合不合呀。我以前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 easy 的事儿，这两天我觉得胸口很闷啊。 哎，你说到这儿，我还真的发现啊，我这次就是刚忙完一些家里事情回来之后，我见到你，我真的觉得你的头围都大了一点。 头围， 就是忙的嘛，操心操的啊。 你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头围更大了。你小心都把你顶 出去，有点这个就这个大头艾科的感觉啊。哎，确实是因为你跟设计师沟通，还要跟厂家沟通，相当于整个流水线上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去对接。 那个时候我满脑子出现了所有的问号，这不是一个团队该做的事情吗？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啊、为什么？ 是 愤怒的小鸟就开始了。 对， 然后其实其中的一个闭环是要和设计师沟通。之前我们无论是做图也好，做什么东西也好，就发现他们好像每个人的心里都住了一个顽固的老头。 啊，怎么说呀？ 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态度在里面， 是就觉得不行，我觉得你这个点就是比如说一个空白的画面，上面写了简单的几个数字 FM97.4 娱乐装牌，然后他留的那个空白的画幅有点过多，就是我说是不是可以找一个什么东西填上去呢，这时候设计师会给你 补充一下吗？ 对，会给你这样答案，不行。我说啊，为什么？我说这样的就显得稍微饱满一些，然后也没有那么空白了。然后他说这是一个呼吸的空间。 呼吸的空间可还行。 那时候你说的有道理， 就 按你说的来， 就应该拿出黄晓明的态度，我不要你觉得啊，我要我觉得。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和这种固执型的小老头在聊一些案子的时候，你好像不得不尊重他的想法。 真的是小老头吗？人家小心听咱们节目啊。 没小哥哥、 哎啊、 辛苦了辛苦了。 就是我们也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啊，虽然说最近确实很辛苦艾科啊，但是我们希望在年底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为大家送去一波福利，也希望大家能够拿到时候开心，但是具体是什么先不透露啊，各位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或者在我们的九七的最王牌先猜一猜。反正知道了，有设计图纸，有包装，而且呢应该是大家每天都会用到的。 对对对，就热爱这方面的朋友可能会用到的，但是如果对这方面有过敏或者心悸的状态，可能就不太方便使用了啊。 得嘞，行， 我已经做好一个准备了。 嗯， 做完这批周边之后呢，我就给自己定制一个手机贝壳。不准反驳，不接受反驳。 啊，可以啊，没问题啊。希望一会儿新歌测评，我们回顾的时候，你也不要反驳啊。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本周都有哪些好听的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随时通过留言互动发表一下你对于这些新歌的态度。 易烊千玺推出的全新单曲《四字歌》，这首歌是由夏日如新企划作曲，江湖神经作词。表达的核心呢是对名利场的那些自省和嘲讽，更绝的是编曲当中加入了唢呐的部分。 滴滴点亮自己，人之大于你我注意，滴滴点亮自己，生活怎能纸上谈兵， 是来自邓紫棋推出的新歌《两个自己》啊。这首歌呢，不但是在概念上形成了镜像，那包括呢，通过的两个版本，两个你和两个自己，也是写出了对方和自己相呼应的内心纠葛。 去分析，只要你去，还是继续。 张嘎松的新歌《凡事先放》哈，相比较我们日常听到的大多数流行工业体系里面打造出来的歌曲，张嘎松的音乐太特别了，而我们的耳朵总是喜欢听到一些新鲜的声音，这个大西北的风格你能接受吗？放哈 放哈 歌手齐秦啊，前不久发表了新歌《柳川西街的少年》，这首歌也是他2021年推出的新专辑首支主打歌曲。那么柳川西街也是台中市的一条老街，也是齐秦成长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场景，一首叙述人生的歌曲，就好似站在了人潮汹涌的街头回望。 三点半钟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过麦田，也吹迷我的眼。谁不想要伟大的追求，一路狂飙到世界尽头，哪怕被命运扼住喉咙，干杯朋友。 1980年成立的滚石唱片现在已经迈入了不惑之年，最近呢，滚石唱片推出了全新策划滚石40，是希望透过乐团的形式，那种旺盛的生命力，翻转撞击滚石的这些经典歌曲。测评这首单曲来自火星电台翻唱杨乃文明天。 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多，何时它要滑下去，将化作灰烬。时间太匆匆，你我都来不及把握。 来自孙燕姿推出的全新单曲《世界终结前一天》啊，这首歌呢用都市寓言故事的叙述方式记录了全球疫情防护的日子，他们以这种英式摇滚曲风描写了生活形态的骤变，传递了一股不失分心的力量。OK， 回到我们的娱乐早安排直播当中，刚刚回顾了一下本周的六首新歌啊， 是的， 对，觉得反正从我个人角度呢，我比较喜欢的像这个孙燕姿这首歌，世界终结前一天，英式摇滚嘛， 对， 然后张嘎从这歌我特别喜欢， 哦， 就是这是一首呢，比如说以前提过这个国外的 DJ 提过一个荒岛唱片的概念 啊， 如果去到一个荒岛当中，你带十张唱片，有一张我必须要带张嘎松的， 哦，对对对， 听他的歌你就跟听相声一样啊， 啊，为什么会 听 相声？听 段子就会觉得很有趣，而且呢是那种真正的民间当中的歌谣民谣的感觉。 是的，就是在喜欢的这些歌，这六首歌曲当中，我觉得这首咱俩是有交集的。 是吗？ 因为它会体现那种风土人情。 那咱俩去的是一个岛是吧？西北岛。 就是大西北的那种唱腔，然后那种歌唱的方式就很接地气儿，然后给你平铺直述的直接唱出来。 对对对啊，很直白。对。 然后还有一首歌曲我特别喜欢，易烊千玺的四字歌。 哟啊，这歌前段时间因为难听上了热搜。 哟。 但我跟他大家可能站的是对立面 啊， 我觉得非常的好听， 非常好听是吧？ 就是我那天突然感慨说，易烊千玺一直到现在为止，他推出这么多的作品啊，然后从以前我们知道那个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开始， 对对对啊， 见证着他一步一步长大到今天， 没错， 我是觉得他脱胎换骨了， 真的是， 也证明我们老了 啊。就别加这句话是吧？啊， 不是，人家有这么多年的一个历练的经验了，非常好，所以我现在作为一个妈妈粉，非常喜欢他 哟。哎，可以啊，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首易烊千玺的歌曲是吧？ 好嘞。 哎，在这一时刻重点来推出的啊。 没有，我这一时间段刚才不是说了一个让人身体有结 节的一个故事吗？ 啊，就不准不生气计划， 是，所以我一定要安慰一下自己。赫拉德达拉蒙请出另外一位很固执的老头，他呢也是对自己的音乐有一种执念在其中。 你最近好像跟老头有挺多故事啊。 这首法语歌曲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解忧的感觉。 Un petit hamac ou un transat, un petit nuage dans le ciel bleu, les cigales pour la sérénade, mes bisous sur tes grands yeux bleus. Ah, on coule. Nos dimanches enfouis sous la couette, nos chocolats, nos voluptés, un monde entier dans la zapette, et mon envie de te manger. Ah, là, on coule. Quand le temps et l'amour au ralenti s'écoulent,Quand le temps et l'amour au ralenti s'écoulent, nos corps emmêlés sous les draps, avec mes mains dans tes cheveux, mes confidences à petits pas, nos longs fous rires de bienheureux. Ah, la recoule, un petit café sur un plateau.Le parfum du désir dans l'air, une petite fleur dans un verre d'eau, mes festins goulus de ta chair. Ah, recoule. Quand le temps et l'amour au ralenti s'écoulent, quand le temps et l'amour au ralenti s'écoulent,Et tes jambes et tes pieds et tes cuisses et ton sexe Et tes fesses et ton ventre et ton dos et tes seins Et tes doigts et tes mains et tes bras et tes épaules et ton cœur Et ton cou et tes joues et ton nez et tes yeux Et tes cils et tes sourcils et ta bouche et ta langue Et ton front et ta nuque, tes cheveux, ton visage et ton cœur 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的遗产。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括上海本地吃到的味道是很接近的啊。所以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我的介绍信息的话，可以关注啊，此刻拿出手机关注九七四醉王牌的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稍后我会在节目当中来告诉你，来到这家地道的江浙私房餐厅当中去体验一下拼桌吃饭的感觉。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我是思萌，在周末为你找到更多有趣好玩的打卡地，周末快乐。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幸好有她跟我陪伴，想永远简单给承诺不难，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她有她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她。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她，永远陪着她，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一样。 刚刚我们分享这段体验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啊，打开微信关注九七四醉王牌，回复江浙菜就好了。哎，这个我们今天也是在节目里面的，就希望周末当中给各位提供更多的好玩的打卡地啊， 是的， 去分享一下在北京这些可能更加年轻化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和态度。 对，江浙菜，哎，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啊，江浙菜，比如说像那个臭鳜鱼，它算江浙菜吗？ 臭鳜鱼是徽菜。 哦，徽菜，打扰了。我来说一个吧，就是臭鳜鱼这一类的食物，我其实是个人不太能接受的。 嗯， 因为有好几次就是想鼓足勇气去尝试了。 嗯， 发现其实那个不是说气味的问题， 嗯， 是进入到口腔里面的那个口感的问题。 嗯， 它不像臭豆腐，就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嗯， 它是闻起来臭，吃起来也臭 啊？是吗？ 对， 我印象中，因为好多朋友去尝过臭鳜鱼，就是觉得可能闻起来那个所谓的豆豉的那个味道会很重啊， 嗯， 但是吃到嘴里面还好，说很香，嗯，回味很香。 就比如说像有的人就比较能接受那个酸笋，我也不行， 嗯，你也不行是吧？ 对对对。 那这样吧，我们下周啊，争取有一周的时间，我带着艾科去想办法去吃一次这个臭鳜鱼。或者是鲱鱼罐头，你挑一个。 如果我这样的牺牲能让你换来的开心，我也是值得了。 哎， 人间大爱啊！ 就大家这个想想让我们就是带来这样的体验的话，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扣一啊啊！今天我们的计划不准不开心，也是分享一下你最近的烦心事儿。我觉得有时候心态很重要啊， 嗯。 我今天来节目的路上啊，来广电的路上，跟朋友打了个电话， 嗯， 然后问他最近生活状态。他跟咱们一样，同行做 DJ 的， 嗯， 然后呢做夜班， 嗯， 基本上回到家差不多两点钟睡觉了。 嗯， 然后早上呢，他前段时间特别的烦躁，因为早上家里面邻居有装修 哦， 基本上从八点钟开始，然后呢就睡不着觉了， 嗯， 哦，叮铃咣啷的。然后我说最近怎么样啊？邻居不装修了。我说那挺好啊，安静了。 办公室装修 了。对，他说啊，那个说实话没有装修，我还挺想念的。 哦，这是什么心态？ 我说你这真行啊， 哎！你有没有一种 你就应该生活在工地里？ 你有没有一种奇妙的感受？就是假如说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就感觉楼上的邻居总在装修， 嗯， 然后突然间你到办公室。 室，你发现哎，你们办公区这附近也总在装修， 有可能换厅了是吧？ 你去哪儿装修在哪儿？ 是的，是的啊，因为咱们这工作弹性工作制，有的时候跟大家的那个上班和作息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啊。 是， 刚好咱们休息的时候，恰恰是别人都在工作外出，可能人家就有一个安排的装修的计划嘛。 是，然后有一天就是因为他装修是分时间段的嘛， 嗯、 白天是可以装修的，尤其是早上的9点钟开始， 嗯， 然后到中午的12点之前要结束，嗯、然后下午再开始。 没错没错。 突然有一天，我们家隔壁邻居，然后可能要在墙上钉一个钉子， 哟， 但他这个钉子钉的有点多。 确定是钉一个吗？还是钉一排？ 就可能是钉了一排那种挂画吧， 啊、 我在猜啊， 啊 因为他频繁的在哐哐哐哐 哐。 那一刻就是钉到第五个钉子的时候，我有点按耐不住了。 哟，你还真行，你还能听出来钉到第几个钉子了啊？ 因为我在认真聆听，他就仿佛在我的脑门上敲下了那一颗颗的钉子。 哎呦！ 然后我就去敲门说，能不能就是咱们稍微晚一点的时候再钉呢？ 嗯、 因为中午的时候大家都在休息。 没错没错啊！ 不要打扰，我就钉个钉子，我就钉了一个。我说明明你敲了第五个了。那一刻你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弱势群体，就没有办法被保护了。 是的是的啊，所以提醒大家，反正在家里面包括这种可能叮铃咣啷一点的一些动静呢，一定要也是考虑到邻居的一些作息啊。 嗯， 咱们就是这个慢慢交流嘛。今天我们的弹唱已经提前来到场中了啊，这个歌手艾柯已经按耐不住了。 也没有，我就是想说我都已经弹成这样了，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说最近好像收了一个尤克里里， 嗯， 然后准备要弹尤克里里，然后也是咱们台的好多主持人们哈， 哟，哎，是啊， 然后说，哎，这个尤克里里怎么弹呀？尤克里里也挺难弹的， 嗯， 然后你看我都弹成这样了，你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是吧？ 嗯、 加油加油，我们争取组一个女子十二乐坊， 哎，真行啊！ 所以今天，送上第一首歌呢，是我个人在高中时期陪伴了我3年时光的这支乐队， 嗯， 是来自美国的一支民谣组合，叫 The Whippies， 嗯， 他们有首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歌叫《God I Have You》。 那今天就是要首先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的弹唱， 嗯，来，我们先感受一下这其中稀稀拉拉的片段吧。你准备好了吗？ 嗯，我准备好了。 好 啊。 Great until you run me Packing no worries Try to make it my life me Over the phone ride Eyes on fire and sighs I'm taking burdens so ray ride I wanna make it rain and sunshine And never leave home No mind of coffee, noCry, no mind of whiskey, no wine, no, no, no, no, no. Nothing else will do. I gotta have you, I gotta have you. 对不起，最后弹着稀稀拉拉，真是碎了。 怎么还有道歉环节呢？ 就是每次 我们都开始 uncle 了啊。 每次都是必来的嘛，道歉环节 啊、 嗯，确实没好好练啊。 哎。 试一下 Great Quiet until you let me Looking on what we see Try to make it my land me Over the phone ride 好了吧过去了 嘿哎，我觉得这歌唱的其实有点那个 So far the money 的感觉啊。 So far the money 吗？ 对呀、啊、 这么高看我 哎，有点啊，我说人家写的像啊。 No mind of coffee, no mind of cry, no mind of wait.、嗯、no mind of coffee, no mind of cry, no mind of whiskey, no wine, no, no, no, no, no. Nothing else will do, I gotta have, I gotta have you. 哎呦，这个感谢大家听到这会儿啊， 还没 就是这个一定要解释一下，我们因为这个就是故障检修啊，我们这边我的搭档今天我确实怪我了，出门前没给他充上电，有点信号不灵啊，所以听上去总是卡顿一点， 让我笑一会儿。 哎，你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理解你，就是其实你能特别能唱得好，但是你就希望唱得稀稀拉拉的，让我们开心一点，然后呢，让我们抛开之前的一些烦心的事情，对吧？ 啊，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么说也没错，你都这么说了，我好意思为自己再辩解吗？ 好多人今天夸得特别好，有乡村的气息，还有城乡结合部的气息， 不是，主要是 还有县级主播的气息。 我们俩曾经很多年之前就是自诩自己是现象级主播，然后突然之间某一天因为一个口误说成了现成级主播。 对啊，那个咱也是有这个有出处的啊，刚刚说到这个按耐啊，赶紧被露露纠正了一下，按捺不住， 嗯， 我错了啊，对不起。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周末版啊，就是周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今天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节，因为后面还要再唱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趴不应该叫 Goodbye the Song， 就是告别一首歌曲，应该叫做娱乐最王牌周末的排练室。 哎，对， 是吧？就平常周一到周五，你看闲闲散散的，也没有什么声音，好像也不见这个人出现。 嗯， 应该是在家刻苦练琴来着。 嗯， 并没有。 啊， 那我们就借着这节目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练一把琴吧。 就我们会觉得，如果车速跟随着你的弹奏的话，那这车一定是吭哧吭哧积碳挺多的啊。 它的那个轮子应该不是圆形的， 方的 是 吗？ 三角形。 好了，欢迎各位随时锁定收听，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稍后还有更多的环节送给你。 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在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的主题很简单啊，我跟艾科呢同时在下午五点钟跟你开启了一个不准不开心计划。 对的， 哎，就是分享一下最近的可能让你有点生气的烦心事儿呢，我们当做一个节目的树洞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之后，一个是能够倾吐出来嘛，这个一吐为快。 对对对。 另外就会觉得可能我们会帮你，比如说开导一下啊，或者给一些小小的方法，可以帮助你转变一些情绪。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啊， 假如说不开心。你会让自己有什么样的行为和动作让自己开心起来吗？ 我会找到一个我身边更不开心的朋友， 然后听听他的烦心事。 哎，对了啊，一定是，你快跟我说一说，哎，把我当自己人啊，别见外。 我以为你作为我们 心里面暗爽 娱乐状态的就是能量担当，就是在不开心的时候应该去运动一下 啊。我这个其实就是因为运动，所以很少有不开心的事情。 嗯， 我这个结节呢都在运动当中被我赶跑了啊。哎，这个话题也是来自于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推送啊，就是想到大家可能临近年底都会拿到一些今年的体检报告。 哎呦，真太痛心了。 哎，是的。 我觉得更痛心的一件事就是当医生跟你说，你看啊，这个体检报告了吧？ 嗯。 然后前几年你不是做了一个手术吗？耳朵手术。 嗯。 而且这一次耳朵手术呢是第二次做了。 嗯。 所以你的体检报告当中可能会显示出来。 哦。 然后呢，他说那就证明着你的保费要上涨了哟。 哦，身价上涨了啊，感觉贵人啊，太贵人啊。 所以这一点其实他告诉你之后你可能结节也会更大一点了。好气啊， 反正头是更大了感觉。这个我是觉得很乐观，是你可以比如说把所谓的体检报告或者是一些提醒自己的东西当做屏保嘛，比如少生气对吧，少跟这个可能不开心的人呢，或者交流不往那个交往不善的一些人去少跟他们去接触嘛， 对， 避开就好了。 对，嗯，其实作为电台 DJ 它是一个有自带节目属性的工作。 嗯， 就是我们当打开麦的那一瞬间，无论你之前遭遇了多少的不开心，你都不能在节目当中表现出来。 是的，是的， 尽量不要吧。 对， 就带个人的情愫。 对， 所以呢，这也就奠定了说，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在这两个小时几乎已经耗尽了。 没错，没错。所以一定要在，如果一定要在节目里面去说一些自己不开心的事儿呢，就跟我们学一学，我们就起个这个话题，就顺利的把自己的不开心给吐槽出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私底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你切换了身份， 嗯， 假如你上班的那个身份就是你的 A 面， 嗯， 然后当你切换到人生 B 面的时候，你会不会是一个不太爱表达，然后也就是也没有什么面部表情， 嗯， 就看起来好像似乎很冷血的一个人。 嗯，我觉得可能也跟工作性质有关。你如果说经常比如说在外面出差跟别人打交道， 嗯， 需要大量的说话去沟通交流的话，可能回到家里面就不太想说了， 就比较疲惫了嘛。 哎，对， 嗯， 但比如说如果你像我们节目里没说够，那下节目回去不管逮着谁啊一顿说啊， 关键是 一顿清楚， 你节目当中还没说够呢， 这不是开个玩笑吗？哎，有朋友呢留言查理普斯说定了下周去解压馆， 哦， 就是为了玩得开心，到年底了释放一下压力。 是的，是的，是的，解压馆特别好。然后我记得前几年就是在北京特别流行有一个馆， 嗯， 就是你进入到其中之后呢，他就会给你好多什么杯子呀， 嗯， 瓶子， 嗯， 然后让你去啐了它。 对，西安也有嘛。 对，当然它会有一个全方位的防护措施， 保护好你， 保护好自己。 对啊，嗯，这个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包括一些比如说尝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像什么用毛笔啊，用麻将牌做成的甜品，我也会觉得，哎，你没有，你不知道这个吗？ 不知道， 就在西安那边，好多这种用这个所谓的文房四宝啊，笔墨纸砚做成的甜品，端上来之后，你吃到嘴里面很有意思。 哇！ 哎，就可能巧克力啊，或者是一些慕斯，或者是一些豆沙之类的。 嗯啊，美食真的是有一个治愈的效果， 嗯， 就是你在享用美食的时候，尤其是锅气十足的美食，就是刚刚出锅、热气腾腾的一些美食。 嗯， 然后会它会有一个芳香因子。 嗯 嗯，促使你的大脑当中分泌一些多巴胺。 啊， 嗯，觉得很开心， 啊， 瞬间得到了治愈。 那你最近吃什么东西让你治愈了？ 哦，那就是今天中午吃的那碗炸酱面了。 啊，还好，我松了口气。 是那一题，我配算了哟。 我申请提前下班啊。 这个还有好多啊，这个跟我一样，就是可能需要来减压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啊，跨年迎冬啊，一起向未来的系列活动呢已经是全面开启了。 对，时间呢就是在12月1号到31号期间，大家可以登录听力 FM 的客户端参与到2021声音季的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能打动你的那一款。同时可以参与互动留言，包括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取到现金的红包和精美的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声音来投票吧。 没错，为感动你的声音投票就好了啊。很多时候经过了生活的变动或者感情的变动，大家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状态。比如来听听最近这首新歌吧，蒙德啊 Shawn Mendes 因为自己的感情变化结束了上一段之后写出了这首 It Will Be Okay。 We're gonna make it, Is this gonna try to sedate it, but that never works. Yeah. I start to imagine a world where we don't collide. It's making me sick, but we'll heal in the sun. If you tell me you're leaving, I'll make it easy. It'll be okay. If we can't stop the bleeding, we don't have to fix it. We don't have to stay. I will love you either way. 空的

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yeah、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消息，因为我在想你、yeah、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这一时刻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震岳带来的爱我别走啊， 嗯， 这首歌应该是很每个朋友啊可能在校园当中的一个记忆了， 对对 对 而且我也想到当年我在学校里面唱这首歌，特别在班里面啊唱完这歌呢，原本是咱们就本着一个音乐 DJ 的气质嘛，虽然那会儿没干这行啊、就是推荐好歌推荐给班里的女同学们啊， 嗯， 然后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了啊，让我写一个早恋的检查啊，我说没有 这个故事， 我是有梦想当 DJ 的啊， 哇， 哎， 我以为故事的走向应该是这样，你唱了一首爱我别走，让大家都走开了。 也差不多吧， 接下来这个环节、哎呦又来了， 哎呦 刚才是我们的这个娱乐造牌周末版的排练室、 嗯、 所以接下来到了 Goodbye the Song、 哎、正式进入到录音室环节了啊， 哎、刚才 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怎么样？ 然后呢说，哎，弹唱什么时候开始啊？ 嗯， 说着迟那时快，我就已经唱完了。 嗯， 紧接着家人好像在群里面默不作声，没有一点动静 啊、哦、 我觉得他们可能在替我尴尬， 默默地退出群聊、啊、相亲相爱一家人 都能 只剩艾科一个人 还挺押韵， 哎， 脚趾都能扣出一栋别墅了， 哎，那你家这脚挺厉害，都是土木工程系的是吧？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合唱一首歌曲， 嗯， 来缓解一下大家的尴尬， 嗯 嗯，这首歌也是脍炙人口，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 嗯， 来自花儿乐队《静止》，你准备好了吗？ 来吧， 先找一下调 啊，好， 先帮我把那个话筒推上去，谢谢，嗯、刚就没推。寂寞围绕着电视，等我吵一下。寂寞围绕着，寂寞围绕着，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多希望有人来陪我，你呢？度过末日，空穴敲打着一直，仿佛这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啊啊啊！啊啊垂死坚持啊啊啊！已消失，激动在瞬间丢失，梦被稀释，噔噔动着手指。思萌，我接下来要给你空出来一部分，你自己来唱。 快快快快快！ 因为刚才是谁要跟我合唱这首歌曲的，所以我才弹的。 我们刚才关了话筒的时候，你唱的可不是现在这调啊。 啊，行，那我再给你找一找。来 来来来来，继续啊！哎， 我听一下。 嗯。 寂寞围，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空虚敲打着意志，仿佛这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啊 啊啊啊啊啊！ 垂死坚持啊！啊啊！已消失，激动在瞬间丢失，梦被稀释，不停转动着手指。我幻想美丽的生活何时开始？时光不经意流逝，像刻在耗费的电池。我感到有一点失落，无法抑制啊啊啊！垂死坚持啊啊啊啊！ 已经止， 全部消失啊啊啊！ 又又 啊， 全部静止， 垂死坚持啊 耶 啊！ 你的最王牌 啊， 全部静止， 已经止。 哎，哎呀！我真觉得其实 有一个框你的搭档到底有多难、 哎、我特别自信，就是唱完这歌之后，我觉得可能我更容易担起 Goodbye the Song 的大旗。 为什么？但是那一刻让我想起了咱们早间节目组的主持人月鸟、 嗯、啊， 就是他特别喜欢就是在别人唱歌的时候要要要 check it out Dorino 是吧他的标志性的啊， 所以你应该给自己想一个 划水的是吧， 对，类似像 Dorino 这样的、 哎、我下回就直接打方向盘倒车啊，切菜直接把 rap 加进去就得了嘿，哎，这个用静止这首歌啊跟各位就是开开心心的啊，因为今天也是一个不准不开心的计划嘛， 嗯， 分享一些可能让你最近烦恼的事情呢，临近岁末了啊，包括有人提到了还有26天就已经到2022年了， 嗯， 但是能够抓住有限的时间去可能让大家尽可能的开心一点爽快一点啊轻松一点，就是过一个周末的感觉。 是的，我看到我们聊天室里面有一位老朋友黑色的贝多芬，他说哎呦，刚才开车的时候看到前车的这个车牌尾号， 嗯， 叫 BBQ 啊，听上去就很饿是不是， 一看就给他看饿了， 哎， 紧接着是楼带歪了、 嗯、 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里边就是非常的热闹，大家都在分享什么烧烤啊周末的这些美食计划， 吃吃喝喝的嘛，你看有人就说到、 嗯、 说听那个咱们俩唱歌就很想再加20串的肉， 哎呦 是不是特上头 下饭、 啊、连酒都省了啊对啊，

为昙花变了味，这滋味你是否也体会？我只想有一个充满智慧的世界，为绝对是原味。 缺走三分之心，缺走三分之一，回首三分之一， 可惜 删掉了现在没什么可听，没关的肯定没有可能的定。 我不太适应太多的事情，和我毕竟一个运行之体。 Excuse me， 我不是游戏回避，统统的为你情愿只有一个原因。什么时候都是缓慢的，就像这条短暂的触碰。 是否是时间隐瞒了什么结果？ 我想你可获得被爱与尊重，我想重新我们关心的生活。个人作品或许比较过瘾，说不过你，你不得左右真是过敏。你先说， 你先说， 你先说， 无所谓。 今天还不错，认识 Love or Marry。 你先说， 你先说， 你先说， 无所谓。 Fly My Life， 在这一时刻听到的歌曲来自蒲炫然和司徒俊文两个人的合作啊，这个节奏加上当中的一种那个 rap， 也是能够让我们在周日的晚上有一种稍微动感一点的感觉在路上。 是的，我觉得好像思萌以后在这个演唱的部分，然后也可以加入到一些自己的天赋，除了沙锤打击乐，还可以有响指， 你就反正别让我这个手闲着是吧？ 实在抱歉，就刚才坑了一下队友，然后突然我们拉下麦之后，那一刻才发现，哦，原来那个变调夹夹在了四品上， 所以应该在几品？告诉我， 就是应该夹在一品就比较适合你刚才。 你看看是吧？ 对不起， 这个没事儿啊。嗨，没关系，你差点就 goodbye 的搭档了啊！这个，但是我们今天的不准不开心计划呢，希望大家能够放松一点，开心一点，要推荐一些就是能够有一点治愈系的一些影视方面的资讯啊。 对， 比如说啊，抖音啊，英皇娱乐联合出品的这个闺蜜旅行综艺，看看因为是朋友啊，最近开播了， 是可以追起来。每周四更新，这档综艺的三位常驻嘉宾是容祖儿、阿萨和阿娇。所以这个组合有一个名称叫做"容我撒娇"。 猫组合， 你看看啊， 很会起啊。 对啊，这个首期节目当中的几个姐妹呢，就来到了美丽的海南，当中还有谢霆锋出现啊，也不知道做没做饭啊，反正四个人呢一起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旅行的篇章嘛。 对，除了轻松搞笑内容呢，第一期节目当中阿娇还分享了自己童年的故事，还挺有泪点的。但是有部分的网友评论说，哎呦，破防了， 破防了。因为了解到了可能歌手背后、演艺人员的背后的一些童年的故事，确实是让我们对他的理解有了更多面性的嘛。 以前可能就是这个媒体还没有那么发达，然后我们只能靠一些周边的八卦杂志才能知道他们的一些消息。但是那些八卦和狗仔，你知道吗？拍出来那些东西都是。都没有那么我们想知道，就是他们只是在说一些花边的事情。 对对， 其实要是塑造一个超级的巨星，应该从小就是就追溯一下他以前的往事。 没错啊， 这可能才是我们想知道的。 所以他们自己来自述的话，可能听上去这些故事也是非常的真实和震撼的。 对，而且我就发现海南这两天真的是大流行啊。 哦，是吗？ 除了这个拍综艺在海南，然后看到那个女心理师最近上映的一部电视剧 《杨子》， 也在海南拍的。 有啊。前两年万宁日月湾不也是因为这个冲浪也是火了吗？带动了那边的旅游啊。还有一个推荐给大家适合在家里面，我觉得就是用投影来看的一个纪录片啊，就是目前在豆瓣评分高达9.6分，已经超过了1100多个人来评分的一个叫做披头士乐队的回归。 对，记录的是披头士如何录制经典的名曲还有专辑的，比如说 Let It Be， 这个基于长达55小时的此前从未曝光过的录像，包括披头士在录音室当中制作少见的一些画面，拍摄的时长时间是在1969年1月2号到31号。 对， 1970年的5月 ，Let It Be 这张专辑是正式发行的。 对啊，当时乐队呢是经历这个分崩离析的状态。那么在录像当中的一个高潮就出现他们那场在屋顶的著名的演出嘛，就是在伦敦萨维尔街的苹果唱片总公司的一个旧址的屋顶上表演。就如果你在看这个纪录片呢，能看到当时他们在屋顶上一边唱歌，一边有这个路过的出租车停下来，有人甚至扒着烟囱往上跑啊，就是很真实、很随意的状态，就 Let It Be 了啊。来听听这首歌吧，在2009年的一个重制的版本，来自 The Beatles。 And when the broken hearted people living in the world agr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For though they may be parted,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that they will s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Let it be. 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坐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前排， 星空下的海，被月光摇摆，这一场意外，被海风吹开，在深蓝之外，爱会成火海，星空下的海。要怎么表白？ Yeah, yeah. 早点睡，别理会夜的黑，别浪费心的灰松的香味。如果我在你心里有个占位，你会不会对我放下所有的防备？怎么会怎么追怎么追？风在吹，浪在推，月色正美，追着你想背，寻找着合适的词汇，只要能看到你的背，永远都不会累。 像躺在海底的咸鱼，好想能得到天上的星星，天空下了雨，多远的距离，只有飞到天空才能靠近你。海面上波动的倒影，是你送我的恋爱的甜蜜。我一直相信，只要你肯定，我们一定也会拥抱星空下的海，被月光摇摆，这一场意外，被海风吹开，在深蓝之外，爱会成火海，星空下的爱，要怎么表白？ 这首歌也是来自最近在云村当中关注到的一位比较年轻的音乐人啊，叫做邓典，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慢板抒情的说唱歌曲，叫做《星空下的海》。 对， 特意选择了在六点半之后，可能对于北京来说已经是正式进入到夜晚时刻了啊。 是， 来听到这首歌曲，嗯， 突然发现我的搭档最近特别喜欢听一些说唱 啊，怎么了？年轻啊。 就是听说唱就证明自己年轻吗？ Z 时代嘛，就是这个零零后 开始来了， 对，零零后跟随着他们的脚步。 有 Z 时代，方向盘摇起来，该你了。 方向盘摇起来啊！哎，就问你们乖不乖啊？ 好了，刚才我们俩这一段又让大家增加了一些身体的结节，气得不行。 赶紧跳台， 一听都胸口发闷是吧？哎，你说这个就是，你看以前看电影里面包括电视剧里面说一生气胸口发闷以为是假的， 对， 但其实你随着自己的工作呀包括你的身体在逐渐的年长之后，你会发现这是真正的情况， 就感同身受了， 对对对啊， 对，而且有的人呢他是天生爱操心， 嗯， 所以就是性格改不了， 哦，性感也行是吧？ 他改不了这种性格，所以他就总是为别人生气和为别人操心， 嗯，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因为特定的时间会因为自己的另外一半而生气， 嗯，对， 无论是谈恋爱的男女朋友关系， 嗯， 或者已经分手的前任关系， 嗯， 总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太中央空调了？然后逐渐让自己变成了那种疑神疑鬼的女生， 对，就很多疑了，就在感情里面也会影响这个状态啊， 嗯， 对。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包括这个生气也好啊，或者说带一些情绪通常都是因为别人而起的， 嗯， 或者是和别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要么就是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 嗯， 要么就是可能交流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细枝末节的东西没有解决的啊。 我那天在看女心理师，虽然这部电视剧已经被骂得不行不行的， 嗯，是吗？为什么？我想问一下槽点怎么了？ 我不知道啊，就是很多豆瓣评分比较低， 嗯， 就觉得好像演技也不在线，然后这个剧本过于的浮夸， 嗯， 然后大家的这个演员班底没有那么的扎实， 嗯， 但是其实我在看到目前为止第五集的时候观感还行， 嗯 嗯，我觉得他会在不定时的时候给你有一些干货出现， 哎，比如说 在第一集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因为自己的情绪不好， 嗯， 然后有一些轻生的念头， 嗯 嗯，这个时候她就会给予对方一些思考， 嗯， 给予对方一些疏解， 嗯， 然后他会采取一个方式，就这个心理医生， 嗯， 在跟那女孩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请你现在跟我一起默数三个数， 嗯， 一、二、三，然后睡着了是吧？然后对，就是有人就在问说，为什么要让他数数呢？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在有一个轻生念头了， 嗯， 就是情绪已经非常不好了， 嗯， 他给出的一个官方的解释就是，这是一个，就比如说我们人在控制我们情感的是我们的右脑， 嗯， 然后你要激发你的左脑理性思维， 嗯， 就要用一种数理的方式去激发它，所以才能够消减你的很多感情色彩， 所以去数那个数字其实也是激发了左脑的理性思维再去帮你去交替的控制情绪， 对对对， 哦， 所以我觉得哎，还是挺有效果的，比如说，哦，还有一个实验叫做火柴实验， 嗯， 它是分为可能不同的人针对的这个角色也不太一样，比如父亲啊， 嗯， 家人啊，自己啊什么的，就是你觉得谁给予你的负能量最多， 嗯， 或者你最近一段时间是因为什么而生气的， 嗯， 然后举出来五个例子， 嗯， 然后你就用每一个人物是代表不同的颜色的火柴， 嗯，明白明白， 然后堆积在一起之后发现哎，这对夫妻发现是因为孩子生气吵架， 嗯， 特别多， 嗯， 但是为什么因为孩子生气呢，总是有一些原因的， 嗯， 就发现好像另外一半给予对方有一种 PUA 啊， 嗯， 或者就是言语上的冲交锋， 嗯， 然后做完这个火柴实验之后他们发现好像找到了一些症结， 嗯， 是原因是什么， 嗯， 找到了根儿， 嗯， 说好，那接下来你们一根一根火柴把他们都点燃了， 哦， 这是一个在帮自己疏解的过程， 明白明白， 嗯， 相当于火柴的这个点燃也相当于自己心里边那个结在逐渐化解开了， 嗯嗯，就好像， 哎， 曾经发生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的重现在眼前， 嗯， 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开心了， 哦，哎，我觉得挺好的，有的时候这个在电视剧当中你看普及了一些行业当中的专业知识， 对对对， 这个很考验编剧方面的一些功力， 是 你得把这话说圆乎了， 证明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 对对对啊，你像前两天我在微博上看了一个热搜话题，提到了说编剧能有多么的扯，啊，直接说到给一个截图，就是一个大概是一个男生因为失恋吧，就是一边哭一边说， 嗯， 我的那个诺基亚摔坏了啊，说你怎么能这么写呢，诺基亚你可以写的没电它都不能摔坏，太过分了， 这我突然没有 get 到他其中的点，你是让我愤怒呢还是咆哮呢， 好吧，开个玩笑啊，我们说回来，可能让你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呢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树洞直播间里面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保持联络， 快来我们找到974对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希望亲密的关系都能够更加的亲近 close 一些， 嗯， 听到这首翻唱版本亲密爱人， 来自四字弟弟，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 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来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抱，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三点半钟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过麦田，也吹迷我的眼，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嗯，刚刚有人说，哎，没想到易烊千玺还刚唱了这首《亲密爱人》啊，因为那他那个应该是后座剧场的专辑里面， 对对对， 好多翻唱的歌曲，包括《爱情鸟》啊，经典的歌曲，也有是他自己一个可能以这种年轻人的状态回顾了自己一天当中的整个生活嘛。 对，我们也是照进了一些经典，当然接下来有一个经典话剧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李白》，今天晚上在首都剧场正式上演了。 嗯，对。 是北京人艺出品啊，濮存昕包括龚丽君主演的经典话剧了。 嗯，这部话剧李白呢最早的首演时间是在1991年，哎呦够久的。 嗯， 曾经获得过中国舞台艺术最高奖文华奖。 嗯，也曾经在2007年成功入选了中国百年经典的话剧之列。 对，到今年为止呢，主演的濮存昕已经在舞台上演了30年的李白了。 对对对啊，包括这个可能大家在包括 B 站呐、啊，或者是一些视频网站上都能够随时看到经典的一些段落。 嗯， 龚丽君也是在舞台上演了30年的李白的夫人了啊。 对，说起30年演李白的感受，濮存昕是这么自己介绍，他说从开始演李白的那种满腔悲愤， 嗯， 到现在演他的返璞归真，这样他对于人生和艺术有了一个新的体悟。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可能如果说您对这个李白这部剧感兴趣，或者是家里面人啊，就是父母这边对濮存昕这边有这种感情的话，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因为这也是老一代艺术家了啊。 对，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有的时候你在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慢慢会发现这个塑造这个形象好像进入到了你的生活，变成了你。 对啊。 孟京辉戏剧作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将会在下周的12月10号登陆保利剧院。 哎，很多人看过这个徐静蕾导演并且主演的电影版《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啊，也知道这部作品其实改编这个著名作家茨威格嘛。 对， 嗯。 而在这个话剧的舞台上呢，这部话剧也是孟京辉戏剧的代表作之一，很多朋友都已经去看过了。 嗯， 整场演出2个小时，是由演员黄香丽一个人出演。 嗯， 也就是传说当中极其考验表演功底的独角戏。 独角戏啊。 对，他现场会有什么呢？ 嗯， 一张床。 嗯， 一饭桌。一个吉他，一个女人，风格化的表演形式，再加上那种你想象一下，空间几何的舞美感，然后印象化的那种灯光，还有极简主义的视觉等等等等，我相信走入到剧场的各位观众可能会收获颇丰。 对，走入剧场肯定能感受到啊，进到机场可能未必啊。 一张床，一饭桌，一吉他，一个女人，就很简单 哟， 就像此刻的我们。 感觉进到了西部世界，推开那个门之后呢，好像点一杯鸡尾酒啊。 在今天上节目那一刻，我给自己内心立下了一个小小的 flag。2个小时节目之后呢，我能不能把这首歌学会？ 就是今天也是在我们这个艾科的强势要求之下啊。反正我已经准备好替你道歉的歌曲了啊！ 返场是吗？ 来嘛， 强势返场。 对， 就是我们现在在每周天这个 live 的环节。会有一种好像演一期少一期的感觉，就是哪一天我领导约谈的话，可能就这吉他不是我的，这吉他是别人的。 我一会儿就写上你的名字啊，在上面。 好 ，God Have You, The Whippies, 正式返场。 Gray，crying on the cold and mean，picking up everything。 证明有的时候给自己人生当中立一个小的 flag 还是能实现的。 你得有一群啊，在车厢里面这会儿不急的下车的朋友们， 调台朋友调回来吧。现在好了，不谈了，不谈了。 不不，我们是这样的啊，我们之所以这首歌要再谈一遍，主要是考虑到现在呢，有很多这个刚刚上车打开广播的朋友们啊，错过了前一趴的弹唱呢，这一趴一定不会让您错过的。 哎呦，大家说啊，还没结束呢，我以为结束才打开广播的。 这歌呢，就是。两遍唱完之后，估计大家一下子都记住了。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歌吧，毕竟是你高中3年伴随着你成长起来的歌曲啊。 The Whippies， 就是他们的专辑非常的干净。初听的时候你确实会觉得哎有洋气啊。因为上高中那个时候，其实你获得一些音乐的资源还是比较单一的， 有限的。对 对，然后通过同学的推荐啊，或者亲朋好友的一些推荐啊，就是他偶尔会有一首单曲在你的播单当中，MP3 当中就久久的存下来。后来慢慢的发现，好像这个 Whippies 他们的整张专辑，你都能够单曲循环。就是假如说你在家里面周末的时候打扫打扫卫生，他整张专辑循环， 不会影响你的一切。 哦， 就 伴随整张专辑听完之后，可能这个餐桌都没擦完，是吧？ 不是，就是你在周末的时候用来放松听是特别好的。就像 Ed Sheeran 最早出的那张专辑， 嗯， 你要全盘拿过来单曲循环去听的话，也是没问题的。 嗯， 就它不会让你觉得很烦躁。 对对对， 很舒服， 伴随性很强。 对 啊，不像你那么的这个先入为主，那么强势。 对对对对对，就是刚才我们如果那一趴听到的 The Vipers 这首 Gotta Have You， 可能行驶在路上是有一种磕磕巴巴的感觉，就是像自己的圆圆的轮子变成了三角形。那希望这一趴听到这个 The Vipers， 能让你这个圆回来。 我已经替你想好了这个名字啊， 你说， 你以后就叫做 Echo the Money。而且特别特意替你选了一首歌，包括是我以及大家在车里面对你的心声 啊， 歌词的第一句就唱出来了，我却原谅了你。 我却原谅了你，像海洋原谅了雨，潮水在月光下流动着语言，说我已原谅了你，幻想没了身体，卷土地球的你，虚无地漂浮在温暖的夜空里，灵魂不再悲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潮水在月光下流动。 哎，这是来自雷光夏啊，90年代的一位非常神奇的音乐人，因为本身也是一个有名的电台 DJ。出了这张唱片之后呢，原谅这首歌到现在被很多人都还记得，所以今天拿出来放在了最后一个时段来跟各位分享这首慢慢的歌曲。 因为我们前一趴节奏实在太快了，然后也包括听到一些弹唱，然后会引起心理的不适，所以我们呢就把心率稍微放下来一点点。 艾克，你也真实在啊，这个你确实是把我们的状态给说出来了啊，不承认都不行啊。 是啊是啊，所以帮大家抓紧时间用音乐来调整一下。 对， 顺便要和大家来说一下， 预告一下。 对，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和思萌有一个特别的企划，就是要偶遇大家的耳机。 哎，怎么说？ 假如说，某一天你在马路上见到两个陌生人，一男一女，他们一个人拿着手机在拍摄你，另外一个上前去询问，哎，请问你的耳机，请问你在听什么歌？ 此刻在听的歌曲。 是，然后千万不要害怕，我们不是来打劫的，我们只是关心一下你的歌单长什么样。 对，我们希望在街头就是偶遇更多的朋友，戴着耳机听歌的朋友啊，然后把他们的一些歌单当中，甚至一些有趣的故事拍摄下来，跟各位来分享。所以各位可以尽情期待，在下周日我们俩上直播的时候，一定是会把这个视频剪辑好，以推送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对的对的，如果这个事儿比较好玩然后有趣的话，我们也会做成一个常态。 对啊，我们争取延续到2021年的年末，在最后一天啊，跨年夜到来之前呢，跟各位来分享这些素人朋友们的偶遇的一些故事。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一男一女啊，千万别惊讶，尤其是看到这个男的1.8米，女的1.5米啊，别也害怕啊，这一定是我们俩人啊。 你又请了一个搭档是吗？1.5米，你咋不说1.2米呢？真行， 那你说下身高嘛？ 我1.65米标准。 行啊， 刚体检呢，今天给你截图。 我设为屏保成吗？好嘞，大家可以尽情期待我们这样的一个玩法，能够带来更多的趣味和跟音乐更多的一些连结嘛。 时间来到了18:55，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要结束喽。虽然有点依依不舍，所以我们要分享一首比较别致的歌，它就叫做《别致》，是来自火星电台。 我们也期待下周日的偶遇你的耳机计划，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拜拜 拜拜。 好别致的幽默，简单随意，别深刻了，免得忘记，快乐混合着焦虑，